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不作声地又喝了一口啤酒，谭燕西也随他端起啤酒，那清凉微苦的味道在喉咙里又化作无端的隐隐的痒，他再出声，声音就有两分的沙哑。 我听你的，剩下的那礼物我就不送了。那么我能不能从寿星这儿讨点东西啊？ 周迷看着他，等他说，然而谭燕西并未出声。随他声音而落，是易拉罐轻轻磕在茶几上的一点声响。他搭在沙发靠背上的那条手臂，这时候才显示他蓄谋已久的意图，垂下去，只差一点，便要搭上他的肩膀。而周迷几乎是同一时间站起身。 我该回房间了。宋芒等着给我开门。 周迷自己都觉得从动作到言辞到语气都过分的生硬，顿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往回找过。 谢谢你用心准备这些，今天的生日我很高兴。 谭燕西有点懒散地嗯了一声，站起身来送他。周迷说不用，而他执意。谭燕西步伐比他大得多，两步就走到了他前面，他抬手去替他开门，然而握住门把手却是一顿，他没有犹豫的一抬手，一掌拍在那一排的开关上，房间里灯齐齐的灭了，无处可逃的一种境地。黑暗里一条手臂伸过来，径直将他腰一搂，他脚步不受控制的往前，直接撞进他怀里。他们用酒店提供的统一的沐浴露，可周迷仍觉得他身上的香味更厚重些，好像这气息不单单进了鼻腔里，还去到了喉尖深处，叫他有点发梗的一种痒。他很有自知之明的没有去推，因为很清楚，任何不够果决的动作必然将演变成欲拒还迎，或许局面将会彻底失控。当下他也不那么安分，手掌在他腰间，动作隐秘而细微，分寸试探的意味。温热的呼吸浮在他的耳畔，顷刻那一片的皮肤就烧起来。周迷能察觉，有好几次谭燕西似都要转过头去，进攻的意图很强烈，如果他要强吻他，周迷避不开。然而他还是克制下来，只这样抱着他，将他勒入骨肉的一种力道。 谭燕西， 周迷几乎是在叹息，体温接触叫他心里油然而生的一种近于本能的渴望，让他立场严明的言辞像是一个笑话，唯独尚有一丝清明的意志还在顽固抵抗。他知道这温暖再叫人沦陷，也不是他此刻真正想要的。 开一下门好不好？ 谭燕西顿了片刻，终于还是松开手，抬手打开了开关。周迷回到光明的主场，而谭燕西的表情仿佛已从他这里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信息，笑意温热的伸手替他打开了门，撑着门扇目送他。 晚安。 周迷回到自己房间，宋满当然还没睡，他翘首等着姐姐回来，开门的第一句话便是： 你们和好没？ 当然没有。你觉得我应该跟他和好？ 啊，哎呀，这事儿 当然要姐姐你自己做决定。我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，觉得要是有人为我准备这么大的惊喜，我会感动哭吧。 周迷笑一笑，顺便往他脑袋上轻轻地摸了一把。 啊，真羡慕你。 嗯，羡慕我什么？ 周迷倒是愣了一下，因为这声感叹纯粹是出于下意识。 嗯，可能羡慕你，还可以轻易感动吧。 是不能，还是不敢呢？ 不愧是他妹妹，没来由的直觉却正中要害。 是不敢吧？ 他怕太容易得到的东西，往往是陷阱。第二天上午，大家都睡到了10点钟才起，洗漱准备之后，出门刚好可以去吃中饭。周迷在东京远不及他在巴黎如鱼得水，来的次数不多，语言也不通。这一趟出差，除了昨晚跟设计师去居酒屋，基本没空挖掘美食，忙起来三餐都靠速食店里的定时打发。今天他做东，餐厅是临时找那设计师问的，挺正宗的日式海鲜料理，当然价格也不便宜。宋满用菜单上的那一串零去除以20，推算大概的人民币价格，算得倒抽一口凉气。 别算了，来都来了，想吃什么就点吧。 菜不济有我兜底啊。 周迷也不看他，否定掉他的说法。 只一顿还不至于就吃垮我。 谭燕西微微扬眉，反手就点了一瓶大银酿。周迷手抖心颤，转头瞥他一眼。 作为被请客的人，你是不是可以稍微客气一点？ 你制定规则不说，还得让人去揣摩你的潜规则。啊，行行行，这酒我不点了。 已经点了就算了，反正最好你是真喝得完，一滴都别剩。 对面的宋满和白朗西深感自己多余，宋满更是将菜单竖起挡脸，降低存在感。白朗西凑到他耳边小声问， 你不是说他们没和好吗？ 姐姐是这么说的呀。 这顿饭自点菜时便奠定的氛围基调延续至最后。宋满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怎样看都觉得周迷和谭燕西之间并无半点生疏，甚而有时他俩人之间微妙的气氛叫旁人有种难以介入之感。吃完饭，宋满和白朗西先行出发，乘新干线去大阪。谭燕西4点钟也要出发，只有2小时不到的时间，他的那房间已经退了，执意要去周迷的房间，把这出发前的时间打发过去。周迷没能拗得过他。过了一晚上，那放在茶几上的用黑色布纹纸包装的玫瑰还如昨天一样饱满。周迷将其拿起来放到书桌上，腾出空间放茶具，然后去烧水。 啊，我不喝，别折腾了。我躺一会儿，半小时，麻烦叫我。 周迷转头看他，在沙发上躺了下来，后脑勺枕在扶手上，手臂搭在额头上，挡住了光。周迷往玄关走去，一面开口。 没睡好？ 一个项目刚刚动工，前头有好些其他人留下来的烂摊子还没有收拾干净。也幸亏你在东京，要是在欧洲的什么地方，我就真是有心无力了。 你去床上睡吧，沙发上容易感冒。多睡一会儿，3点半我叫你。 你不困？要不你也…… 谭燕西说完这句话的速度，甚至赶不及周迷拒绝的速度。 不。 谭燕西从沙发上起来，往床上走去，一面无奈笑了声。 哎呀，我们迷迷真是铁面无私，毫不通融。 他身体往床上一倒，何一斜躺下去，最后交代一句： 半小时就叫我。嗯。 没一会儿，便只有沉缓的呼吸。周迷站了会儿，走过去掀开被子搭在他身上，又走到窗边去，一把拉上了遮光窗帘。整个房间光线昏暗，一种如在深夜的错觉。他沁亮了沙发旁的一盏落地灯，将笔记本电脑拿过来，导出录音笔里昨天采访设计师小种的录音文件，接上耳机，一边听一边整理成文本。他总会不由自主时不时地转头去往床上看一眼，无法形容这种心情。似是心口处漏缺了一块，过了许久，终于将这碎片找了回来。然而时移世易，碎片仍然是那一块，但缺口的形状被搓磨得有了变化。那碎片大体依然能填得回去，可也不再那么契合，无法完全咬合，磨合起来总有灼烧的隐痛。或许忽略着痛感也无妨，至少那缺口处被填合，不再有四处漏风的孤独感。就像此刻与他共处一室，即便什么也不做，他心底里很清楚自己是高兴的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